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屋子后面是一片园子，园子里种着竹，园边石阶下是一条小河，水清得像从山里流下来的溪水。任守一与陶阳子在两张竹椅上坐下来，看着面前的清水与竹林。竹林青翠满目，陶阳子发现任守一总能找到这样的地方生活。哎，好地方，陶阳子赞着。分别几年，陶阳子有了人生的阅历，也有了对风景的欣赏能力。得其所在是清气，绝非贵气呀。陶阳子细细地看着任守一，任守一的面容没有什么改变，只是他的发型变化较大，剪成了葫芦式奇景一圈。他清癯的脸上依然刻着深深的皱纹。这时任守一静静地听陶阳子说着别后的经历。陶阳子说到了在小镇与方天琴下棋，说到了随小舅来苏城，说到了被拐被骗，说到了齐督军。说到齐督军时，任守一点点头。师父，你认识齐老爷？ 是，何止认识，这一番变故也都由他而起。任守一叹了一声， 任守一便谈起了齐督军。任守一在西城之时，在一家浴室里认识了一个底层的军官，两个人赤裸相对，赤诚相近。当时任守一也只30来岁，风华之年，听齐督军的谈吐不一般，且脸生贵相。任守一学了五行之术，有好些天齐督军都缠着他给算算。于是任守一仔细地给齐督军看了相，并帮他算了生辰八字。归结起来说，齐督军人生中有10年贵命，可掌一方权势，走的应该是军政一体之路，并说他宜在东方显贵。一切如任守一所算，齐督军走了军政的路，在军阀混战之期飞跃上升为督军，最后在苏城站稳，雄居江南。 正因为人手一，几乎每一句话都算准了。齐都军派人到处寻找人手一，要立他为军师，如刘伯温与朱元璋，如诸葛亮与刘备，时时给他算个吉凶祸福。任守一实在不喜好做谋臣之事，只愿做陶渊明，立身在山水之间，便躲到了小镇。后来齐都军还是打听到了任守一的所在，任守一就急急避开，这也就是他那次突然离小镇而去的缘故。既然齐老爷欣赏，为什么不就随他呢？任守一摇着头说，齐督军此人可以共平等，不能与他共高下的。平等相处时还够朋友，他也虚心，一旦权势高下，他很在乎面子。他是主子，你是募兵，就不好相处了，受不了他那高处向下看人的眼光。陶阳子想了想，感觉任守一说对了，齐督军很有派头的，他从不留陶阳子在一桌吃饭，也不去鱼园下棋。其实齐督军也不是个长久之人，我算他只有10年贵运，当时看他似烈火烹油之势，福尽祸已伏，眼下便有兵祸。人手一捏起三个指头来，仿佛便是一个通晓世事的术士。在他身边的人终将做鸟兽散，时不久，不久矣。任守一说时微微转着脑袋。那么你们怎么还到苏城来呢？任守一明白陶阳子问的是，既然要避开齐督军，如何又到了齐督军住的城市呢？这便是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越是危险中心越是安全。再说我也离不开江南之地。陶阳子从小学的是孔孟之书，是敬鬼神而远之，畏天命而尽人事，但短短人生已有大起落的变故，再加上小舅与大难后的所悟之说，心里便存着一点宿命的感受，只是对命运之力总有着一点疑惑，便不由得问，这看相算命之事真的灵验？任守一正容道，一切皆有定数，岂可不信？说的陶阳子不由坐直了身子。任守一却大笑起来，信乎不信乎？他的笑又含着对神神道道的大不敬，陶阳子实在弄不清他的玄机。陶阳子嗫嚅地说，那么替我算算好吗？ 为什么？ 你是我师父吗？陶阳子这句话学着师父带了一点狡黠。任守一一笑说，呵呵，好好。他仔细地看着陶阳子， 只看得陶阳子脸上有点痒痒的，还不敢动弹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随后任守一又笑起来，笑得狂傲。你还是个孩子，要算什么？一切都没定性。 我可不是孩子了。 任秋插嘴说，你当然是个孩子，话中一副老气横秋的味道。任守一说，你呀，一生波折，但终成正果。陶阳子睁着眼，等着任守一说下去，任守一却在竹椅上埋了埋身子，不再说话了。 没了， 没了， 就这个。看来师父还是不想给我算，不过想起来也别算，我眼下什么都不好，怕前途也说不出个好来。再想，如果一切算定了，都按着算准了的去走，也没意思。就像下棋，黑棋与白棋都摆定了，就算有个结争，打来打去，可结果也是明摆的，哪还用得着下什么棋？ 任守一说，已经不能把你当小孩子了。几年不见，杨子已成大人了，说得很有层次。惋惜，惋惜，总叫惯兮，危机间兮，徒而变兮。 陶阳子说，可是我还是很想知道，师父，这算命到底是不是有道理？如果有理，人是不是一生下来就已有定数？比如我小舅的受伤也是注定的。 如果无理，如何来的看相算命术？ 我想过这件事儿，想来想去还是希望有定数，要不人做善做恶都无顾忌，又分得清什么是黑什么是白。 任守一合手道，问得好，真是士别三日啊。他的话里又似乎含着些许揶揄。师父与你谈一谈，算命一看相都以阴阳五行为底，东方的古代理论讲的便是天人合一，宇宙人事万物都合一，为太极。这太极生两仪，分作阴阳，这阴阳中又生五行，金木水火土，五行相生相克，世间万物归于这五大元素，以为五气。五行又合着天地，为空间，东木西金南火北水中土，为时间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季末土。五行还化为年月组合，分阴阳 为天干地支。时天干，甲乙丙丁，戊己庚辛，壬癸。甲木为阳木，乙木为阴木，丙为阳火，丁为阴火，戊为阳土，己为阴土，庚为阳金，辛为阴金，壬为阳水，癸为阴水。十二地支，子丑寅卯，辰巳午未，身有虚害。亥子丑为水，为冬；寅卯辰为木，为春；巳午未为火，为夏；申酉戍为金，为秋。又分丑辰未戍为土，为寂寞。十二地支还化为十二月、十二时辰，又与十天干组成年号，如甲子、乙丑。这么组合下去，转一圈，再到甲子，便是六十年，人称一个花甲子。陶阳子听得半懂不懂，此时插话：地支便是生肖吧？就听人说今年是兔年。今年是丁卯年，卯为兔，今年生人属兔。他们正说着，任秋端上来早点，煮的是粥，买了油条。任守一只是就着酥成萝卜干喝粥，陶阳子也不客气，端着粥碗喝起来，并搭着油条吃。一边吃一边缠着任守一说下去。陶阳子以前也曾翻看过易经，易经乃是六经之首，孔子作注的，程老夫子当然允许他看的。老夫子只说那太玄妙，最早是为卜卦用的，一笔带过，再不做解释。陶阳子现在听来，觉得易经六十四卦与五行之说多有印证，他又想到了学校里学到的数的概念，也觉得有联系。这一天之中，任守一细细地谈着阴阳五行，又化开去谈到人生社会，有问有答，似乎要将几十年学问都交给这个徒弟，却忘了教其。任守一谈到五行之动与人生参商，人一生下来生在五行的一个流动坐标上，便秉的是此特定的五行之气，谈命理谈面相都离不开五行生克。任守一高谈阔论，仿佛是一个雄辩的数学家。陶阳子问，五行之说到底有多少可信的？任守一说，其实五行之说实用的在中医，中医说阴阳辩证，说五行生克，心为火，意为赤色，肝为木，为青色，肾为水，为黑色，脾为土，为黄色，肺为金，为白色，用的依然是五行相生相克之力。比如头昏，诊为心火上升，用药不一定是治心，而是补肾，肾为水旺，于是心火自然清了，因为水能克火，此为治本。中医得以流传乃是实用，